清风散发着一处天涯，不再喧闹为绝了无牵挂，该不该破浪星雨 秋天的景象，

一生

去。

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量，轻描时光漫长。

是也是你。

那么甜，在自梦间那片白色海洋，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，刻着你我的青春，白色的约定，我不愿醒过来，这是最美